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接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由北京市文史馆和长安大戏院主办的北京文史京剧专辑系列图书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市文史馆召开。这套丛书以一句一册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京剧，目前已经出版了共10册10个剧目。来听记者尚远的报道。 研讨会上，来自京剧界、文史界、摄影界和出版界的专家给予图书好评。这套图书涵盖了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传统名剧，目前已出版的10册分别是《锁麟囊》《龙凤呈祥》《穆桂英挂帅》《赵氏孤儿》《红娘》《白蛇传》《凤还巢》《秦香莲》《玉堂春》《四郎探母》。参加《四郎探母》一册图书拍摄的京剧名家杜振杰第一次看到这部书。 我没想到这个效果，我真没想。老早咱们初开始的时候，就在咱们下场门弄了个幕布，站那儿来照相片，我干嘛？是说文史馆要出东西。那个时候他因为演出忙忙叨叨的，还没有什么一缕胡子啪来一个。后来呢，就是盯我们盯的那个紧着，我们那一阵子也忙活，一下上这儿，我们得重视他，因为他又专门有一个棚啊。师哥，这个摄影师，他是专业出身，他知道我那眼神，把他藏，他知道那个藏，所以说就在这一晚上，也许没有几个四季头，等一下就这一眼睛，他啪。 图书的作者包括了京剧、文史、摄影和民俗各个方面的专家。原北京艺术研究所所长、市文史馆馆员周传佳说：“ 这个书呢，特别重视对京剧历史的背景的、土壤的、渊源的这种追溯以及这种梳理。我觉得这就是北京的文史馆的长项，包括它的一度创作剧本，也包括它的二度创作表演、导演。”以及流派内容很全面，它不是说搞一个大后专的是一个什么概论啊，而且通过这个剧目呢，它可以上下纵横互相的勾连，把整个的京剧它的这个博大精深的特点体现出来。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共同主办的《道之为物：由象及神——希腊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共展出40名希腊艺术家创作的近80幅作品。本次展览是继2017年秋在希腊雅典国家当代博物馆举办“中国写意：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展览”之后，希腊雅典国家当代美术馆的部分藏品赴京参展。爱琴遗珍希腊安提凯西拉岛水下考古文物展正在故宫博物院神武门展厅举办，将持续到本月16号。平民情怀平山玉夫藏丝路文物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南六展厅举办，展出了平山玉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收藏的200件套藏品和1件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通过古代文物与当代艺术创作结合的方式，讲述了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8世纪之间，古代丝绸之路上各文明之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正在皇城艺术馆举办。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下午持续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六级左右，傍晚风力减弱到二到三级，外出请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风干物燥请朋友们及时的补水润燥，并且加强用火的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偏北风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下午好，我是王维。 新的一周也开始了啊，新的这最后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也开始了啊，所以呢，在这个临近2018年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在今年的最后这些时间，尽量的为更多的朋友解决您的家装问题。 是的，也希望真的像我们节目名字一样，给您带去一丝温暖。 是的啊，今天周一，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如果大家在平时啊，住在家里边，或者说您想装修、想买房，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我们一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啊！有几个方式可以联络到我们，周一到周五，您可以关注下午2点到3点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另外呢，也可以在24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今天的几位朋友的问题，包括他们的户型图，也都在微博上已经呈现出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我们先回复数字一，看一看第一位朋友他的问题是什么。当然首先我们还是要请出今天的嘉宾，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位朋友，这就是这个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优秀设计师，北京的知名设计师杨永刚小妙手。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哎，欢迎刚子。今天呢，这个看什么户型都有问题的博士没来，所以呢我们会把问博士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呢，我们延迟到下周再回答。 是的 啊，当然今天的问题也不老少啊。咱们这样，先看看第一位朋友的吧。这是宁桂凤的问题啊，他说想请设计师给帮帮忙，他有三个问题，咱们一个一个来。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一就能看见他的户型了。他说他们家有三个阳台，大小不一，但是每个阳台都有台阶儿，请问在装修的时候怎么处理好呢？这应该是个，可能是个老房子， 应该是老房子， 对， 因为只有老房子，阳台基本上都会有一小台阶， 下 包括卫生间，卫生间有可能 也 会 有， 对，嗯，都有一个台阶是下沉的，对，那个小胖说的是对的，这种下沉的，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是有考虑的，就是有一些阳台在设计的时候是一种开放式的阳台，别管是您后来封闭不封闭，还是那个开发商给封闭起来了，但原结构设计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露台，那么为了防止有一些雨水反到屋子里边，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会有一个大概有个15左右厘米的这样一个尺寸的一个台阶，我们一般的建议还是呢，就是把它给封起来就还好了，就是给封平，用轻体砖，一定是轻质材料啊，一定用轻质材料封起来。我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户型上看，四周全部都是承重墙，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别担心，把它封起来之后，您正常使用都没有任何的关系的。像有一些阳台，它是属于悬挑阳台，然后同样如果再给封填起来的话，我们就会建议您从上面试的时候千万注意，别放重东西。那个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别太多的 就考虑一下承重问题。 哦， 对，这个也是我们要再去考虑的。像咱们这房子随便放随便做，什么事都没有。 哎，那也就是说放轻体砖问题应该不大。 对，轻体砖它是轻质材料嘛。 哎，但是比如说小棒说，哎，我们家那阳台可能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啊，别放重东西啊。 嗯， 那他想在那上头放一跑步机，可能就差点意思吧。 对对对对，因为阳台现在刚才我们所说那种的话是属于悬挑式阳台，就相当于有一个东西挑出，有一个硬直的这种板子挑出去之后，边上拿一些硬力的墙或者是配重墙压一下，为了防止它倾倒倾斜，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本身它就是一个悬挑的，没有支撑，然后我们再有一些重物，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一些不安全的隐患， 可能会有问题。 对， 嗯，而且分辨这阳台到底结实不结实，您可以看旁边有没有窗户。 对 吧，阳台的两边如果也是窗户的话，那您那个可能是悬挑的， 有可能， 对吧、嗯、所以呢您在放一些重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当然呢在您的户型图上所展现出来的就像刚才说的都是有承重的， 嗯 啊，所以这个阳台应该没问题，铺平就行了、嗯、但是他的第二个问题来了，他说您建议阳台上铺地暖吗？有的朋友说别铺啊不好，他就有点犹豫了 啊，选择来对待呗。你比如说像客厅和卧室的阳台，我其实是建议铺的，因为铺过去之后，它毕竟也是我们这个房间的一部分。 是的， 对，该怎么铺怎么铺，不但要铺、嗯，然后呢，还可以把窗户换得更好一点，密封效果好一点， 嗯、 还可以呢把那个墙体做的保温效果再好一点，因为有些墙体啊，可能也就是有个6-7厘米的样子，很薄、 嗯， 我们给单独加上一层这个保温砖。然后这样的话它的保温效果就好很多了、 哦、 真正说不铺的话可能是在哪儿，可能是在厨房，对、 哦、 厨房阳台， 厨房的那个就是阳台三， 对，阳台三它是厨房的阳台，这里边我们通常叫做生活阳台，它是辅助厨房正常使用的，里面可以储藏一些柴米油盐呀、啊、什么白菜呀、啊、苹果啊等等，这样的话其实是不宜过热的，也不是很建议这里边再去铺了，所以说您选择性的铺、 嗯、 铺俩，一个不铺，这样就挺好的。 嗯嗯，而且就地暖的这种铺设的技术手段啊，铺阳台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问题、 啊、那在铺的时候我是先把它做平了再铺还是怎么着、啊、 先做平再铺。 哦、嗯，您就交给工人师傅，他们应该会处理的。 嗯， 第三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他们家的，确实我看到户型之后发现的一个问题，他说客厅的电视我不知道该放哪儿、 嗯、 现在是放在东边的那个墙上啊，就是整个房间东边的那个墙上，看电视得斜着看，而且我因为我们是在微博上交流，我也问了，我说姐姐您接受投影吗？其实投影非常方便，我们年龄大了不太接受这种东西，我们也不会玩，就有一电视，而且确实啊，年龄大的一些朋友们啊，电视还是家中不可少的一样东西啊，不像咱们老刷手机什么的，就算他们经常玩手机但也得有电视的伴随。 嗯， 所以他说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 嗯，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电视开着不是为了看， 哎哎哎， 为了听听声， 对对对， 这还也还是有的。这个我们先说除了电视之外啊，先说一下这个房子里边的一个采光问题。这个采光其实是从南侧的阳台直接进入到客厅里边的，那么我们就会存在一个问题了，我们沙发座应该是怎样做？像现在来去看的话，沙发从北边面向南侧的话，就会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面光， 就是晃眼呗。 对，对，晃眼，对对对，晃眼。如果从南侧放电视，第一没有尺寸，第二的话放了也看不见。这个是不合适的。 对， 最舒服的应该是一个侧面进光线，这样的话效果才是最好的。所以说我首先我就会建议您，第一个就是能够把这个沙发放置在东面墙上，因为第一强度比较长，第二的话呢它也是一个侧面进光，也会觉得很舒服。 嗯嗯， 但这时候可能会存在着卫生间门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电视机的摆放的问题。 对， 所以说您从可以这次建造装修嘛，我们是可以将这卫生间的门进行一下改向，改在哪儿呢？改在我们那个朝北这一侧，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电视机放在这个原来卫生间门的位置， 哦， 就可以了。对， 可以， 对，就像如果博士要在的话就该说那不行，你这个门对门了，对吧？博士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悬挂门帘，我都学会了。 对 好，对对对，所以说这种办法是可以的，您把这个门稍微改一下向，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房子的结构也不会是承重墙。 哦、 对，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去改，这样的话就很舒服。 嗯，还确实是。 嗯， 而且呢您可以把卫生间，对，把卫生间现有的那个门 直接改成墙， 嗯， 对， 上面就可以放悬挂您的这个电视机了， 嗯， 啊，嗯，挺好，挺好，好的，而且这样一看，感觉整个的客厅也敞亮一些了， 嗯， 而且还留出了一点点的空间，可以做这个餐厅室， 嗯， 对吧？ 嗯， 好的，好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啊，修改的一些意见。如果您觉得还有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接下来来看第二位朋友，这是听众逆风洗尘的问题啊，他说：“哎呀，我们家终于要装修了。我们家是四口人，我妈、我5岁的儿子，还有他们两口子，他们希望格局能有一些变化，具体怎么变化就交给妙手了。”他们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反正人就是这么多人。 嗯， 你看，给他们设计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2，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户型图了。 嗯嗯， 应该也是一老房子。 是这样，这个房子呀，先我们要先去看这个房子哪是承重墙。那这个图上其实可能表述的不是很清楚， 看不出来。 但是从这个 结构， 对，从结构上看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也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你看这个墙，通常的。就贯穿整个房间的南南北北的这种情况下，基本上都是承重墙，然后包括像这个房屋的外结构这种也是承重墙。那么从这上去看的话，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厨房的西边这个墙和客厅的这个东边这面墙，这一整面墙都是承重墙。 嗯， 对，这个可能是一定是承重墙啊。 嗯， 另外还有一个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走道，也就是进入到卧室左右两侧， 嗯， 这两侧的墙看起来也是贯通的，也应该是承重墙。那么唯独轻体墙有可能就是哪儿，比如说像那个储藏间的门呀，或者是那个厨房和卧室之间的墙啊，卧室和卧室之间的墙啊，这些墙是轻体墙。 嗯， 但是如果是这些是轻体墙的话，那么其实结构的调整真的不是特别大。 哦， 对，这个结构的调整我们也是要以安全为第一原则的。 对对， 所以说这个还是真的挺头疼的。不过我其实给您建议啊，您不一定非得要去调格局，您可以调一调这个房屋的使用形式。 嗯， 从房屋里边我们先要看它有什么不足。这里边最大的一个不足就是我们进门之后的客厅，它的采光太差了。 嗯， 几乎 是没有。 没窗户啊。 好吧，我就说的直一点，就是没有采光。 嗯，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事情啊。第二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孩子平时可能就上学去了。5岁孩子嘛，马上也面临小学，也要上学了。 嗯嗯。 然后呢，像那个年轻的爸爸妈妈可能要上班，唯独剩下一个老人，就是妈妈在家里边。我们其实要考虑一个事情，就是平时可能在家里边待的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老人。 嗯， 那么对于光线的需求其实也会更高一些，光线如果不好的话，心情可能也都不会特别的好。 嗯， 所以说您是否可以考虑一下，就是将卧室2，也就是比较大的这个房间，然后能够当做一个老人房。 嗯， 因为毕竟在客厅里边活动不是很方便的时候，他如果要是再跑到你的房间里边再去活动的话，可能也不是很方便。 嗯， 所以说您要是真是想调一下的话，您把大房间给老人，自己的房间里边，第一有窗户 OK 没问题，再说了回家也就睡个觉的事儿，自己完全可以去克服。您把大的房间就是给老人或者给孩子一起来去住，平时住或者白天的时候活动，然后走一走，走动走动都还挺好的。您把这个地方着重去考虑一下就还好了。 嗯， 而对于这个门口这个储藏间呀，我觉得还是要有。虽然说是三代人，但是呢隔出一个三居室，就会有一个房间没窗户。 嗯， 对，就像我们说门口这个储藏间能隔吗？能隔。然后能睡人吗？能睡人。或者把它打掉之后变成一个就是开放，或者是用一些软隔断这种半封闭的这种房间， 嗯， 也是一种办法。但无论是怎样，在这个地方的居住感受可能真的不是特别的舒适。而且您这个房子其实除了光线不好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通风效果不是特别好。我是给您提建议，就是加上一个新风系统，就是可以机械的进行换风，这样一套设备也不贵，我估计可能也就有一个大几千块钱就可以把这个房子里边所有的空气问题解决掉。而对于人工照明这块来说的话，我们还是采用这种多点式照明，把这个客厅里边照得亮亮堂堂的。 嗯， 就是来了之后就跟晚上一样，晚上也很亮堂，这样的话进了家之后感觉还会舒服一点。 嗯嗯，虽然他在问题当中没有提及过多啊，但是你看他的儿子已经5岁了， 嗯 啊，而且还有他的妈妈，如果以后还是这四口人一块儿住的话，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比如说照顾完您的孩子之后人家就回自己家住去了啊，也有可能。但是到了他上学的时候，他可能需要一个 自己的空间给孩子， 嗯， 是不是在这次装修的时候其实就稍微要考虑一下， 可以预设一个。 对啊， 也其实如果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三代人如果能有三个卧室，那当然是最好的。 是的， 如果要是是硬加出来，就像我们刚才说，如果要是加的话，那一定是在哪儿呢？一定是在这个储藏间这个地方，感觉不好 哦， 没有光线。对，你像我们看现在看这个房间里边的窗户都不大，卧室一和卧室二。 对， 都不大。如果从这里边挤出一空间，能挤吗？能挤，但是同样也没有窗户，反而会把另外两个卧室给破坏得特别严重。所以说这种可能性其实真的是不大的。那么如果像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存在问题的，就是比如说孩子跟老人一起睡，这个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也是可能的。然后孩子自己该工作工作，然后老人也是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也是一种好习惯，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说我是觉得把那个卧室二，也就是大一点这个房间给老人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建议。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还有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再来看第三个问题，这是老吕的问题啊。他说呢，卫生间我想要扩大一些，怎么做才好呢？需要注意点什么？这还是卫生间特别小的一个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3。他说客厅的面积不大，所以装修的时候打算把南面的这个卧室改成客厅，这样好吗？这是第一个问题，咱先回答这个吧。卫生间想要扩大，而且基本上卫生间就是在客厅里边占了一小块地儿啊，把客厅挤得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儿了 啊，还是得连着看。 所以他说客厅我可以不要 啊， 因为他马上卧室二他想改成客厅。首先这种改法你觉得同意吗？ 同意啊，当然同意了，特别好啊。但是你够住吗？ 不，他既然想这么改，我觉得基本上 就一个人。 对啊， 有可能啊，或者小两口。 嗯嗯 嗯, 嗯，对，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了，没问题。这个把南边那个卧室改成客厅挺好的。 好， 嗯， 那接下来就涉及卫生间怎么改大的问题了。 嗯，卫生间要改大，这个其实也很容易了，因为我们中间原本客厅的位置现在没有了，那么也就留出来这块地儿，就是把它给它加出来，加出来面积。然后其实我们之前曾经提过这些事儿，就是很多老房子它的卫生间都不大，能够从外边借出一点空间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借出一个洗手台的空间，或者说是借出来一个淋浴的空间，这种的话是可以的。另外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一些空间给它摘出来，比如说就像把洗手盆摘出来，或者把洗衣机摘出来，或者把淋浴摘出来，这样的话对于原本空间感觉也会稍微的大一点。像这个房间里边我觉得基本都还是适用的。 对， 因为毕竟从那个客厅那面墙，然后也一定是清理墙，然后还有呢就是卫生间的那堵墙，就卫生间和厨房之间的那堵墙那儿也一定是清理墙，所以说这个尺寸也能够满足，就是把卫生间扩大，所以说这不叫事儿啊。唯独我其实想跟您多说的几句啊，就是您看问题别单纯的只看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卫生间比较小，那把卫生间扩大点，其他整体的东西你也通常的都来去考虑考虑。您比如说像这个房子里边的储藏空间怎么办，然后还有呢就是还会有一些浪费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有点浪费了，比如像我们的过道啊，还有进门正对着的这一块的这个地方啊，还有我们的冰箱该怎么放啊，洗衣机该怎么放、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您综合来去评定。对，把这些问题综合来去考虑的时候，就不是以点来解决点的问题，而是通过这一个点，通过整个全局的综合考虑来去解决某些问题，就会好很多。你比如就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卧室的这个小卧室，整个的宽度才2.2米，对吧？ 对， 2.2米可能也就是一张床，可能如果要放床的话，好像连床头放可能都会很难受。 不是小两口，可能就是一个人。 啊，对啊，但是无论怎样也要有床嘛，对吧？所以说您看看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做个榻榻米啊，或者做什么之类的，这种尺寸满足一个卧室的这种需求也还行了。 嗯， 厨房的话呢是有点过长了， 嗯， 宽度不宽，但是长度是有点过长了。您怎么去能够将这个感觉做得更舒服一点，就看起来别那么的凌乱，或者是比如说我们从阳台那个地方给它区分一下，给它一分为二，对吧？这种形式也是可行的呀。对，这么长的厨房卫生间扩大一点，然后再把咱们的这个客厅如果真的不是很需求的情况下，这个地方您看啊，它里边呢好像还有一个是小窗户吗？ 有，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都怨你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三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010-855-305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小妙手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我们继续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家装问题、买房问题，有关于家的任何的一些需求，您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来给我们提出，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您的。这个老吕刚刚的问题没说完啊，说到这个厨房有一个外漏的管道是在厨房中间的位置，这个怎么处理好呢？ 这个管道得先分清楚它究竟是什么管道，或者说是原来结构本身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从中间看啊，有可能是几个，第一个是燃气主管道，这是一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下水主管道，第三一个呢就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排烟的这个排烟道，这也是一种可能。那么从这个厨房正中间来去看，这个能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什么都有可能。而像我刚才还说了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厨房现在这么长，可能开发商建的时候不是这样建的，可能确实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给厨房，就是以那个管道的一个位置为分割啊，这一部分是给厨房，另外一部分它原本设计就是阳台，那只不过是我们后来把它打通掉了而已。那但无论是什么，这个应该有的设施都一定要给它保存着，除非您是一层 一层的话可以把下半截，因为没有地下室啊，没有地下室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下半截的这种排风道可以给它打掉之后，然后把这个油烟直接往上排，保留上半部分，这是可行的。除了这个以外，别的任何的都不可能能动，千万别动，动了之后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去包的话，我们觉得还是采用橱柜的形式来给包起来是最合理的。因为毕竟厨房面积就宽度啊，面宽不是特别的大，而且呢，就是这种老小区可能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用这种橱柜给它包起来之后，日后万一真的在检修维修或者是更换的情况下也会很方便，会节省您大量的这个日后的麻烦。所以说您以这种形式给它简单包一下就还很好了。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四位朋友，这是红杠友啊，他的问题，他说我们家呀卫生间有台阶儿，而且应该是门特别的小啊，说不到50厘米，请问可以改大一点吗？谢谢。可能他们家的卫生间还行啊，这个大小还不错，就是这门推小了。能不能把门弄大点？ 其实卫生间也真不大，我们从图上其实是可以看得出来尺寸的。这个整个卫生间的宽度也就是1.08米，这还是一个那个，这算什么？算一个量出来的一个尺寸，然后实际中尺寸可能还会比这再小一点。这个整个宽度呢，就是3米多一个房间的尺寸，然后再减去一个门的尺寸，可能也就是2米，也就是那个1米乘2米， 瘦长条的一个卫生间， 对，还挺小的。但是无论怎么小，卫生间的门小于不到五十厘米，这太小了，人怎么进去我都怀疑，这很实话。 侧身 只能是侧身进了，因为我们其实这个说尺寸好像大家没概念，我们先说一下。卧室里边的标准衣柜，它的尺寸是60厘米。为什么？因为人的肩宽50多厘米，把这衣服很好挂上去之后，就是到60。那您想一想，我们如果连50都不到的话，正面走人一定是走不进去的。 哦，还真是。 对，它的尺寸会特别小。 是的，是的。 就一定是侧身进，那每次 进、就是、钻进去的， 每次进都这么侧身进，那肯定是很不舒服的。我们这个整个卫生间的尺寸有1米的尺寸。即使刨去贴砖，可能还有90多厘米，所以说我们这里边，我觉得把两边砸一砸，然后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能砸是吧？ 肯定能砸，这肯定能砸，因为这一点尺寸它不会，这块也不是柱子，也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它不会有结构方面的一些隐患，所以说你就放心把它往大了砸。但是砸完之后，您是准备想用成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门？其实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您比如说，我们有几种形式，向内开的、向外开的、推拉的还是折叠的、 隐形的。 推拉门我们可能隐形门。 你忘了？你再注意看一下这个户型。 我知道，这不是入户门正对着吗？ 对 吧？ 对对对对 对，这是考虑因素之一，但是我们还要从实际的这个问题来出发。就是推拉门没有尺寸，我们不能做推拉的。然后向里边开是一种可能，但是呢会占里边的很大的尺寸。向外开的话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和我们的生活习惯还不太一样，所以说其实您最好采用的办法其实是折叠门。对，用一些金属的两折可以折到边上去，这种门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卫生间来说是最合适的。 就跟我们坐火车的时候 对 那个卫生间的门 是 的， 是的，是的，而且比较省地儿。 再说这个卫生间，你看又没有窗户，而且淋浴也一定要有，那么有一些怕潮的等等这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就用一个金属的折叠门，就所有问题全都能去解决了。所以说您把这个地方来调一下。刚才啊，这个小胖同志一直在说，你仔细看看，仔细看看，其实是在说。入户门和咱们卫生间门正对着的这个问题，能够做隐形当然是最好的，但是折叠门其实很难做隐形门。 是因为太小是吗？ 它的门缝啊，包括像那个它的开启方式，可能让人一眼看去这儿一定就是一个门，所以这个时候它是不好做的。 所以就怎么做都不够隐形。 对，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就是悬挂门帘了。 你 回头对回头 本身留的宽度就不够。 对 对吧， 太小了， 整个宽度您现在按照建筑面积算的话才是1米。所以呢可能留给门的余地并不多。好吧啊。您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提出啊。来，我们再看第五位听众朋友，这是杨金硕的问题，大家在北京文艺广播回复数字5就能看见他们家的户型图了。他说我们家的厨房啊目前是开放式的，这一次装修呢想改成封闭的，问一下妙手，这么改好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其实我怎么说呢，这个房子我其实现在要去看的话，我很觉得它是开发商自己本身自带的精装修的房子。 因为只有这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会是一个开放式厨房。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把这个理论依据多说一说，就是如果要是封闭起来的情况下，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现在的阳台一标有阳台一的位置是以前厨房的位置。 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最大。 哦、对，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那个就是我后边所说的那个了，在这个燃气公司的要求，也就是为了安全考虑的情况下，有燃气的地方，也就是厨房啊，是不能够没有窗户的。 它不能是封闭的， 不能是封闭的，要不然的话，这种危险隐患还挺大的。你像，如果我们要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的情况下，那可能说我们离卧室门、有窗户、有然后有阳台，这种还勉强能说得过去。我们再加一个燃气报警器，这种也能说得过去。但是，开放式厨房它问题太多了。你像从这一进来之后，可能就是一个，你要不收拾吧还比较乱，你要收拾吧每次都得收拾，要翻点篮怎么办，在家里边，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孩子太小了。你看现在是一个很也不大的一个孩子，对吧？啊，没有提， 没具体， 没有提，但是 应该不大。 无论是怎样，就是像我们家的孩子，我是永远不会让他进厨房的。厨房里边其实真的是各式各样的可能性都会有，比如说刀刀叉叉呀，然后盆盆碗碗啊，包括像一些什么其他的热水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存在不安全的隐患。所以说我家的厨房我是一定不会允许他进的，而我所有的客人我都会建议他们，开放式厨房好看，但是它不实用。比如它的油烟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孩子真的登个高给你够个什么东西，你怎么弄呀、啊，对吧？因为隐患还挺大的了。所以说您这次想把它做成封闭的，我真的是特别建议，特别赞同，还是要封闭起来吧。然后对对对，这个还是封闭起来， 或者直接挪地方呢？ 对呀、啊，挪回阳台呢？ 对呀、啊，这样客厅不就是方方正正的一个客厅啊？多舒服呀、 啊啊， 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那第二个问题怎么办？你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啊。 哦，来，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啊。他说目前呢家里边是五口人住，孩子呢偶尔是跟他们睡，也偶尔跟爷爷奶奶睡，现在就想趁着装修给孩子单独整出一间屋子来，在哪儿整呢？ 对，现在这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问题了、因为无论是怎样，我们还是觉得是有一个窗户在人居住的情况下还是好的。现在看起来卧室一和卧室二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动的这种可能性了。你比如说我们卧室一里面虽然说是有一个阳台，可能还有一个窗户，那么把这儿变成小了之后变成是套间，其实可能真的有点太小了。因为整个房间的话可能也就只有一个6米的尺寸，6米尺寸减去墙，再减去那个阳台那块的尺寸，而且阳台两边那个墙能不能打还很难说，就很有可能是打不掉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房间可能也就是2米多，另外一个房间虽然也只有2米多，中间还会出来一个墙垛，就会特别特别破坏这间房子。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下可能就是从这个阳台一这块，从尺寸上来说1米8 1米8，然后成一个3米2的一个尺寸，当做一个孩子房，我觉得尺寸还是够的， 倒是够长哈。 啊，对，还是够用的。那么从这里边能够满足他的这个睡眠呀、休息啊等等，这种所有的尺寸都还行。所以说我们还会到刚才第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将厨房还是放在这个位置的话，只不过给它封起来，它只是提封起来，并不一定真的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理解到的用砖墙给封起来。 对，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 您可以加道门吗？推拉门。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因为用墙隔起来之后会显得，比如说第一我们光线不好，就是我们厨房里面关系不好。第二呢，会将我们整个客厅的这种格局破坏的比较严重，又觉得客厅又比较小了。所以说我给您提的建议是，您可以砌半高的墙。这半高的墙呢，就是可能橱柜是85厘米，80到85之间吧。我们也做一个和地柜相同高度的一个墙，这样的话可以遮挡一下柜体。然后上半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采用玻璃的形式给它封闭起来。这样的话，开放式厨房所有的油烟问题就解决了。然后就是一系列不好的问题，我觉得都可以给它解决掉。对， 其实我想问问妙手啊，你看它的卧室一啊，整个的进深能达到，加上阳台的话，能达到6米。能不能在这儿做个文章呢？而且也有个小窗户，朝西的， 太小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对，6米的尺寸其实还蛮大的，但是我们刚才说了，你是加上阳台的尺寸，阳台如果把那个卧室和阳台之间的墙要拆掉的话，不能够完全拆掉，它那可能会有一朵，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性不大。